那我们看看字库中事物是这样，在 SQL 语言中呢，事物的开始是通过这样的关键词 begin transaction 来开始事物的建立。那事物接触则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正常的提交叫 commit 语句，另外事物发生的步骤需要回轨那是 rollback 来实现。